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九回。这一日午后，多日不曾露面的董姨娘忽然到访，无论私底下有多少局语，在待客的礼节上，谢之真是从来不会出错的。神色如常地令琵琶上了好茶，并四味精致点心。他坐于上首，端的是大家闺秀的舒雅气质，客气微笑道：“姨娘这一向可大好了。”董姨娘穿了一身素色衣裙，薄施脂粉，我见犹怜。她收了些许以往的娇矜之气，言行间透着十二分的客气。 郎中来诊过脉，已经没有大碍。我病了这么久，连累真娘操持府中上下琐事，心中实在过意不去。 他做了个眼色，示意李嬷嬷将一个青瓷罐子捧了上来，笑道：“ 这是我亲手做的胭脂，不值什么钱，胜在颜色鲜艳，气味香浓。真娘如果不嫌弃，就拿去玩吧，当作是姨娘送你的谢礼。” 董姨娘在梳妆打扮上颇有几分本事，但凡长安城中实兴起来的妆容、发髻和服饰，没有她不知道的，也因此鸠占鹊巢，把持谢家中馈。这几年她虽是个不入流的姨娘身份，却依然在贵妇圈中博出了几分名气，也结交了几个夫家官职不低的贵妇人。谢志真笑着道了谢，命琵琶收下，却半字也不提将管家之权交还给董姨娘的话。董姨娘又见或暗示了几句，皆被谢之真绵里藏针地刺了回来，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，心里更将她忤逆自己的行为归结于谢之方的撺掇教唆。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深闺少女，又不是谢家所出，一向谨小慎微，被她拿捏得死死的，如今怎么却突然转了性子，寸步不让起来？不是无赖鬼精的谢之方在背后给他出的主意，还有别的可能吗？董姨娘见谢之真无论如何也不肯就范，便转了个话头：“ 真娘，我这趟来除了道谢，还有件事要提醒你。”“ 姨娘请说。”“ 每一年的7月18，咱们谢府都会举办清凉宴，宴请亲朋好友。” 董姨娘说着，看了看上座面容清丽、越长越有倾国之色的少女一眼，心底越加厌恶对方，面上却一点也不显。“ 这是你母亲在世时定下的规矩，我管理后宅的这些年也一直循着旧例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今年啊，姨娘就偷个懒，看真娘大展身手了。” 这事谢之真却是知道的，且已经在筹备当中。他微微颔首，并不接话，也不打算向董姨娘请教一应事宜，而是直接端茶送客了。董姨娘毅然去了，背地里和李嬷嬷安排下早就定好的计策暂且不提。举办宴席之事看起来简单，其中的门道却数不胜数。宴请人员的名单、各自夫家所任官职、所属阵营、彼此之间是否有什么过节、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忌讳、如何安排座次、请哪家的戏班子、点什么样的曲目，如此种种俱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如今的朝局共分三个派系，如谢涛及翰林院大部分官员都属于纯臣，只忠于皇帝陛下，不设党争。此外，太子纪温成乃先皇后所出，又是长子，天命所归，自然人心所向。而宁王殿下纪温景则是一位天生的将才，年方20便威震四海，手握兵权，杀伐决断，生母丽贵妃又宠冠后宫，因此亦有许多能人志士追随。最关键的是，陛下如今仍在春秋鼎盛之年，对年幼丧母的太子虽颇为爱护，但宁王殿下却更亲密一些。据 君主既然态度暧昧，底下自然是波涛暗涌，各有计较。夜晚，谢之真命青梅挑亮灯花，伏案誊写请柬。娟丽秀美的簪花小楷，一丝不苟地抄写出所需宴请宾客的名字。他一面抄，一面低声和琵琶商议着每一位贵妇或闺中女儿的身份、喜好和忌讳。 许夫人不喜荤腥，刘太夫人这两年也开始吃斋念佛。啊，还有苏家二小姐，也是自小就发了宏愿，要为祖母安康而如素的。另外再安排一桌全素宴，请青云寺的素斋大师傅亲自来做。 谢之真写到一个名字，笔下顿了顿，又提醒道： 贺太守家的狄小姐性格骄纵，宋老将军的孙女又颇有些跋扈之气，你记得将他们二人的座位远远隔开，同桌之人就安排些心情宽和、不爱与人争斗的。不过也不能让旁人受委屈，你专门盯一下这两桌，一有不对立刻来报与我。 琵琶一一记下，又问： 奴婢查了旧例，前两年董姨娘总邀请陆学士家的三姨娘、苏家的五姨娘和其他几位姨娘过来相聚，不知今年是否还要给他们府上递请柬。 他说的这几个都是当家主母亡故，或者没有陪伴夫君在任上的，和董姨娘志趣相投，自然和气。谢之真微微皱了皱眉： 母亲在世的时候可有请过哪家的姨娘？ 不曾。 琵琶闻玄音之雅意，将几位姨娘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。赶在后院上锁之前，谢之芳偷偷溜了进来，丢给青梅一只精巧的兔笼，里面握着两只通体雪白的幼兔。 今日去街上闲逛的时候买的，给姐姐养着玩。 他嘻嘻一笑，解了外面的大衣裳，没个正形的歪在书案边，一边啃冰镇好的西瓜，一边快速扫过桌上的那份名单。俊俏的眉眼皱起，他连道糟糕： 哎呀，我忘了亲郎宴这回事了，已经和林轩约好了那日去郊外骑马。 你去你的就是。 谢之真看着浴血可爱的小兔子，心生欢喜，从笼子里抱出了一只，放在怀里轻轻抚摸，脸上带着笑意： 一切自有旧例，我应付得过来。再说了，当天全是女眷，又有许多长辈在场，你最不耐烦应付这些了，何苦自寻烦恼。 那好，姐姐有相中的戏班子没有？当天打算用什么酒？点心师傅可找好了？哎呀，咱们厨下新换的娘子们硬菜功夫尚可，点心做的可实在没什么特色，不如这几样差事交给我来办，必叫姐姐满意。 谢之芳自告奋勇，想为他分忧解难。谢之真见他兴致勃勃，自然不会泼冷水，笑盈盈地点头应了，又催促道： 时辰不早了，快回去歇息吧。 养病这些天我睡姐姐的床睡惯了，回空明居反倒睡不安稳，姐姐再收留我一晚可好？ 丫鬟们掩袖偷笑。谢之真既喜弟弟亲近自己，又觉得这样不合礼数，无奈道： 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 说完，他转头吩咐下人们为谢之芳备洗澡水，亲自将弟弟惯用的凉枕从柜子里拿出来，又命丫鬟把他的床被腾到隔壁去。谢之芳见姐姐忙前忙后为自己张罗，眼里闪烁着光亮，嘴角轻轻勾起，露出一个别无所求的满足笑容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